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简单来说就是我当民主党和人民力量，很多时候人民力量会批评民主党某些行为，但是其实他批评民主党那个行为，那个行为本质上其实都可以说帮人理解了民主党他的立场的论述，可能令到有些人本身啊，我其实是支持民主党的立场的。 你意思就是说呢，当民主党要回应啊这个人民力量那些批判的时期呢，其实给机会他澄清了自己的立场， 没错， 这解。所以他总的效果呢，其实可能是正面多一点的。 是啦，令到一些中间游离票的时候就更加理解，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批判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不会有机会出到去一 些。我只是八卦啫，或者你说即我成日都不是阴谋论，我都想知道背后几度。那你觉得人力進行這個批判是不是正正是想達到這個目的呢？因為只不過這個是副產品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副產品，但是他們會容許這個副產品存在。有些批判呢就是不容許這個副產品存在的，是寧願攬炒。For example， 我去批判一個人，我究竟俾唔俾佢有回應發言嘅機會呢？如果我唔俾佢有回應發言機會嘅時候，即係假設喺城市論壇啦，對方回應發言，你鬧冚咗佢把聲嘅，其實佢係冇發言機會，冇機會俾佢論述。我覺得呢個 咁其實係謾罵，咁唔係批判喎，係謾罵啫喎。 嗰種係謾罵，明顯你謾 罵。謾罵咯，係咯。 OK， 即係一方一派就係謾罵派，一派就係批判派。係 啦，我批判其實我覺得係正面嘅，俾大家都有機會去講自己立場唔同，而爭取大家嘅支持者。而令到可能你中間有離票嘅，可能好政改咁樣，你中間其實係好少噶，你兩面歸曬邊嘅，咁我覺得好過令到參與度低咯，喺呢個情況之下。 首先我講一講先啦，我即係其實今日咧都想利用呢個半鐘頭咁上下咧，我係想探討一下即係左翼自由主義究竟同馬克思嘅主張啊，或者係即係馬克思主義者咧，係唔係同路人呢樣嘢嚇？咁但係咧喺未講呢樣嘢之前咧，即係進入呢個問題核心之前咧，我就想即係引發大家嘅討論，就係關於所謂民主同埋激進民主同埋黨同佛異呢樣嘢。不過呢個唔係我哋今晚我哋唔會講曬呢個題目嘅，但我都想講咗呢樣嘢先，想聽下大家關於。呢方面即係而家我哋嘅政治生態嗰個嘅意見先嚇。Jeffy 或者 Thomas 隨便係你邊個講 先？ 係啦，Jeffy 先啦。 好啊。 咁我就好唔咁我就好唔中意民主黨同埋民協嗰啲方向。 係， 因為佢係當即係以民主之名，其實都係揾食啫。咁或者你點睇咯？如果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咁其實。熱狗啊，黃毓民嗰啲啊，唔係即係唔鍾意，即係大家有共同憎惡嘅目標就係朋友嘅話，咁其實我覺得人力啊，即係黃毓民啊、熱狗嗰啲其實都係 OK，我可以接受，因為我真係 熱狗 係 咪 真 係熱血公民？即係 打得明啦，其實 使乜講？唔係㗎，唔係㗎，我唔明㗎。 我覺得 要講咩？ 我中意你用熱狗呢個字，因為其實除咗熱血公民之外，其實有班人其實佢根本冇聽過熱血公民節目啊，唔知佢哋咩，但係個行為 perform 係好似佢哋咁樣嘅。咁我會覺得有啲人會 classify 嗰啲熱狗，當然嗰啲人話我根本唔知熱血公民係咩喎。咁我覺得用呢個字有時都 OK 嘅。 唔係，其實簡單啲嚟講，阿德定民主黨同民協咧，其實全部我都可以接受咯。簡單啲講，除咗民建聯啦，當然民建聯可以唔使講啦。即係 自由黨啦， 自由係喎，留個自由 黨。好多添，公民黨 咧。自由黨啊，係喎，留曬啲。 唉，留曬，哇！真係，唔得咗好多啊！經民聯咧， 好猛噶猛噶，個自由黨。自由黨香港仲工商啦，咁其實如果睇下你係邊一個界別啦，咁其實都比重都重視啊，即係個都好有勢啊。 經民聯咧， 經民聯係。冇乜留意，係咪即係？ 唔係自由黨 split 出嚟㗎嘛？ 係啊， 係咯， 都係嗰類啦，差唔多啦， 都係嗰類。即係你都可以接受。張宇仁嗰啲廿蚊張嗰啲，覺得你都覺得冇問題。 啊，嗰啲其實建制派唔可以接受， 建制派唔可以接受， 唔可以接受。 係啦，工黨咧？ 工黨啊， 咁啊，張超雄啊、何秀蘭啊、李卓仁啊咁咯。 張超雄其實，知等先，張超雄 係咯， 李卓仁啊， 係咯。民陣啊， 玩政治都叻嘅，即係利用啲工人，即係可能做公司嘅 HR 都可能唔係太鍾意佢㗎啦，成日搞啲搞路咁。 咁但係你接唔接受啊？ 如果要接受都接嘅，因为如果太多唔接咁就真係好多敌人啦、 啊。 即係其实阿达定民主党民协同埋。 工联会啦行姐 工联。 建制派。 工联会建制派。 啊我建制派係咪 唔得。 嗯嗯。 所有建制派都唔得同埋民、民主党同民协都唔得㗎啦。 好好。 都係。 唔係咁大个问题你会觉得批判同谩骂你点睇呀 批判同谩骂。 嗯。 其實我接手講粗口嘅，我本身個人都幾粗口嘅。其實，咁就， 但你接唔接受歹毒咧？ 其實 你細細到 都唔係做啊嘛。 唔係唔係喎，其實人 嘅真係做出嚟先。 哦，唔係嘅，唔係嘅，唔能咁講。 就係咁嘅，可能個意見嗰個領袖冇做。但係因為個意見領袖講咗啲 話，即係借刀殺人，即係借刀殺人。 我又唔會話借刀殺人，咁有班人就可能係覺得哦 OK 喎，咁就跟住去做，係啦。 有冇具體啲邊人做咗出嚟殺人老母？ 不如咁講，你驅蝗行動好簡單啦。你好多人話，我哋衝嘅，咁但係好緊屯門嗰幾次啦，班意見領袖咧就搭咗火車走咗啦。但係嗰班人咧、就有班即係唔係意見領袖嗰班咧，就繼續 啲成熟嘅人就覺得其實可能對用咗啲僆仔去做咗嘢啊咁樣。哦，咁其實 正人出口，笨人出手啦。 咁其實呢件事咧。overall 嚟講我都係 OK 可以接受，因為 你覺得嗰啲意見領就可以接受嘅，即係 唔係因為總之凡係泛民民協建制就唔得死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唔包容啲嘅話，咁咪即係太多敵人咯，即係明唔明啊？即係剔勾曬所有建制派、民協、民主黨唔得之外，咁其實做乜嘢俾多啲自由到人哋咯？係咪先？唔係做唔到嘢嘅喎。 好，咁啊，暫時聽住咁多啊 ，Jeffy 啦。 好，咁咁我都簡單講一下，其實我都係一個本土派嚟嘅，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嘅，係啦。咁對於謾罵同埋呢個批判呢一方面咧，其實我覺得冇分別嘅。咁因為其實你批判同埋謾罵基本上都係批評佢。咁咧，你謾罵可能你會用少少惡毒少少嘅字眼啦，即係可能惡毒少少嘅言詞去做啦，即係可以咁講。其實批判係一個理性方面嘅，咁謾罵係比較上用感性嘅方式嘅。咁但係因為咧，其實好明白蔡哥你講話點解咧？即係上個禮拜六嗰陣時咧，咁就有兩位嘅嗰個 Isaac 同埋佢嗰個 Daniel 咧，佢會覺得係大家都係馬克思主義者啦，但係佢就會覺得唔係同路人嘅。咁因為我即係我自己嘅角度就係、因為我都睇咗財哥啲書啦，同埋我又睇咗周寶松教授嗰本書啦。咁其實我係明白財哥個立場嘅。咁但係咧，如果話將呢個咁嘅處境放喺一個香港現實呢、這個咁嘅即係呢個現實環境裡面咧，咁我明白嗰兩位 Isaac 同埋 Daniel 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咧。而家就唔係一個純粹單純一個論述之爭，即係唔係話純粹話係一個理念上可能大家有啲少少分歧啊呢一、這個問題。因為呢現實環境裏面呢，其實呢個民主黨同埋頭先講咗民協呢一類型呢，咁其實佢就已經係喺個建制裏面已經係有某程度上嘅影響力嘅，咁譬如話佢已經係有啲票啦，有一啲議席啦喺度嘅，咁其實佢哋嘅存在呢，其實以而家即係本土派嘅論述嚟講咧，佢哋嘅存在其實基本上係喺度阻住地球轉嘅。咁甚至乎咧，即係可以話其實佢哋咧係明幫助，即係客觀效果就係明係泛民派，但係實質上咧，其實佢嘅客觀效果做咗建制派嘅。咁所以咧，我就好明白咧，即係以呢個現實環境嚟講咧，點解佢哋要用一啲謾罵方式或者用一啲感性嘅方式去咁樣去對待呢啲咁嘅即係所謂而家即係以往嘅泛民派啦。因為如果話即係可以咁講啦，理性嘅人咁佢哋可能會接受批評，即係接受批判派嘅。咁但係呢，始終唔係話每一個選民，即係我咁講，即係佢哋用一個政治嘅角度，即係搞政治嘅角度嚟咁講啦。咁真係可能需要一啲感情喎，感性嘅方式去表達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謾罵呢，咁我當然我覺得個人嚟講我就唔鍾意用呢種咁嘅取向嘅。咁但係我認為以政治嘅角度嚟講呢，我覺得可以接受呢種方式嘅。係啦，因為我都覺得其實講同埋做係兩回事嚟嘅。咁佢講都有佢嘅自由，即係你謾罵都係一種言論自由嘅一種方式嚟嘅。 係啦，咁呢個 講到理性與感情咧，我覺得梁家傑講嘅時候咯，木感我都係好麻麻。 嗯， 佢擺到去超理，佢唔係佢定位自己做嗰個超理性物體咧，咁樣咧講嘢完全唔。 呢樣我同意嘅，我同意嘅。 係職業 真係唔 令到佢。 係佢係律師嘛？ 佢大律師職業。 梗係唔係啦？大不律師唔係咁。 咁啊，卿姐咧？ 卿邊個卿啊？ 哦，刘慧 咁啊，讲刘慧卿啦，哇，你识叶玉卿嘅咩？你咁后生啊，真系啊， 识啦。 系咁啊，卿姐系点咧？ 吓啊，刘慧卿 系 又系好黑人憎。 嗯，咁但系佢起码 衰咯， 起码即系唔学得呢、這个啊呢、這个梁家杰咁样吓、啊，永远都咁冷静啊，咁超然啦、啊，系嘛？ 李飞飞多咗飞， 所以梁家 杰好中意刘慧卿， 好啦，咁啊，轮到 Pat 嘅实实。 我會覺得，我覺得漫漫係唔好嘅、嗯。我覺得點解漫漫唔好就係、是，其實尤其喺香港環境嚟講，你參與政治，我覺得有一個責任就係話，其實係喚醒令到更加多人參與，去理解多件事。嗯、其實漫漫係令到一班人阻止一班人成長，好多人只係喺漫漫睇到感情嘅嘢，而即係、嗯、尤其是香港嘅媒體啊，得 CCTVB 咁樣，佢一定只係將漫漫嘅。去影咗出嚟啦，咁你一個本身稱為港豬嘅人咧，可能根本唔係理解，佢睇到呢樣嘢啊，佢會行開。如果只要你可以話有一百句嘢，只一句漫罵，佢一定係吸漫罵嗰句。九啊九句理性討論嘅嘢咧，可能令到多啲人參與咗嘅嘢咧，係根本係唔會出現嘅、嗯。我會覺得，尤其是我哋即係大家對個政治嗰、那個、那個敏感度咁低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用漫罵，其實真係令到會參與嘅人係減少咗嘅。 嗯， 唔係啊，同埋漫漫，因為其實而家年輕人缺少咗一個感情宣泄渠道。你諗下，全部俾人 blend 曬、block 曬嘅，咁其實佢都要 channel 一啲嘢出去，即係讀過書曬人都知，即係人 channelize 啲嘢出去嘛，咁會谷爆自己。 我覺得 咁其實都 係 OK 嘅。 兩類嘅就係話，你參與者同你意見領袖所做嘅角色唔同嘛。意見領袖係有人搏咪揾你去做講嘢噶嘛。如果你搏咪嘅時候，你係訴諸漫漫嘅時候，其實你好。難令到有人參與，嗰個哇個領袖都係咁嘅，通常領袖係咁，下面就更加差㗎啦。呢、這個我覺得係幾大影響嘅。 唔係咁，你又相唔相信啲學生有獨立思考能力啊？咁我哋大學教育強調係獨立思考能力啊嘛。咁你而家今日你係點？你係點諗？ 我唔係話因為啲學生會見到啲漫漫而冇獨立思考，係、好即係如果你話諗住參與嘅人嘅時候，自己睇嘢嘅人咧，其實係一定受影響嘅、但係有啲可能我哋其實好多時候要需要揾一啲所謂沉默嘅大多數，或者根本唔會發聲嘅人，佢、所令佢參與一件事，只係完全靠睇電視或者佢睇嘅報紙。咁我哋點樣令到嗰啲人更加參與，先能夠增加嗰、那個 momentum 啊？係嗰樣嘢。咁呢樣我覺得係香港係未夠嘅。 我試下咧少少時間講兩句，關於漫罵嗰方面，譬如話講粗口咁樣啦。咁當然粗口其實可能係惡毒嘅，即係直情係一啲咒罵，唔係話咁好嘅，即係可能亦都係唔理性嘅。咁但係其實如果講粗口咧，佢有個客觀嘅效果㗎，就係話其實有一種警告嘅作用嘅。即係譬如兩個人咧，無端傾下偈，可能唔啱傾，咁佢哋可能就有啲人講粗口，咁講完粗口之後咧，就可能呢個情況咧，佢哋兩個就有個 warning 啦，咁就知道可能準備會喐手啦。咁你準備會喐手之前呢，咁你會起碼有個緩衝嘅，咁可能對方就會小心啲，會唔會你個立場有啲咩問題或者要點樣呢？咁但係如果你下下去到理性嘅話，即係完全唔用一啲咁嘅漫罵方式嘅話呢， 過梁家傑咁樣 係啦，咁其實到最尾呢，你就一唔講粗口就喐手㗎喇。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就認為，即係我唔係話從一個即係我係純粹從一個客觀效果去講，其實漫罵係有咁嘅作用嘅一方面。咁、第二方面就係、是、其實亦都係，譬如話。你有啲奴隸喺度即係奴隸喺度俾一啲人俾啲奴隸主喺度折磨嘅。咁你如果成日太用一啲論述嘅方式，太講理性嘅方式呢，咁其實喺個現實上其實係不大幫助嘅。咁我認為其實如果你要喺個現實世界嚟講，咁我相信要用某程度上嘅呢啲咁嘅方式呢，去可以促使啲即係可以增加嗰啲人嘅感情，因為人係有感情同理 性。我好簡單略為總結一下啦，就係話其實我咧就咁樣分，一個咧就係講粗口，一個就係漫罵，一個就係即係歹毒，即係歹毒基本上就係人身攻擊嘅一種，而且係極端。然後咧 粗口嘅， 唔係我咩先啦嚇？然後一個就係即係理性討論啦，係嘛？ 咁我覺得嚟講咧，我梗係盡量係傾向理性討論啦。但其實我唔係完全排除講粗口嘅，即係我覺得講粗口咧喺好多場合咧，你真係嚇好激動嘅時期咧，我係接受嘅，粗口呢樣接受。但係漫罵咧，我就比較常同意阿 Package 所唔知道，因為漫罵嘅定義咧就係其實不講理。因為講理嘅咧就唔叫漫罵啊，即係漫罵唔使講理據嘅，總之我就鬧鬧鬧鬧鬧，係嘛咁樣。咁當然歹毒嘅咧，我呢樣嘢呢樣嘢我就完全唔接受啦。即係你去到一個人身攻擊啊，或者即係鬧埋人哋祖宗十八代啊，甚至話你嘅仔女啊，即係之後點點點咧，呢啲係完全超越咗我嘅底線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再繼續討論啊。